锵锵三人行，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十年的老节目啊，当年的老嘉宾马家辉博士， 好久没见哈、啊！ 哎，又来了。 听说今天话题特别严重，所以要找我来。 没错，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文道嘛，他这个反动派，他最近短期出家， 对， 你知道吗？做和尚去了。 到 梁文道做和尚， 到缅甸去了。 不是，应该是这个礼拜在香港的一个什么庙里啊？有一个星期的这种实习吧，大概 剃度啊， 他呢早就剃度了， 他只要钻那个洞就行了。 哎，对，但是人文道现在注重精神层面的这个开掘，对吧？哪天我们去学习一下。 我们这香港都文化界哈、啊、都在打赌嘛，觉得他打赌他能够熬几天。听说那赔率啊，说他熬不过整个过程是蛮高的，就说你只要压他熬不过，你稳赚不赔。 你指的是他熬得过什么呢？ 熬得过他出家，他有个修行嘛。 对， 他又不吃肉，然后修行，听说早上五点钟就起床。 嗯 对啊， 他本来就起得很早， 是吗？他本来根本不睡，然后现在又起床打坐，反正又做很多他平常打死都不会做的事情。我们文化界朋友在这打赌他能不能熬过来，然后我们还千方百计打手机啊，去诱惑他出来。 所以啊，这个关心十丈红尘里的事儿，这任务就交给咱们了啊！长头发的，咱们来说说这事儿。最近的话题确实是很严重啊！这个我这儿有了嘛，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啊，抵制什么 LV， 说这些事情你们都听闻了吧 ？LV 减价了是吧？ 减价，那减价没有了，我们 全部半价。 那其实 LV 是它有很多策略嘛哈，假如真的是那个反抵制哈，它可以有减价嘛。因为减价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叫张弓赎罪哈，替他们国家 凭中国护照 啊，什么 凭中国护照？ 对，都可以的，只要是华人就可以了，所以保证日本人、韩国人都假装是华人的，马上讲华语去骗减价哈，他可以张弓赎罪。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有点这个不闻窗外事，真的这不是出家胜似出家，所以呢，因为我看到的信息啊。我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一开始他说抵制嘛，那么我见到的信息是说这个家乐福嘛，不是他的这个 LV 是什么大股东，然后资助过涉嫌资助过达赖集团，好像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两天的新闻，家乐福的那个大老总吧出来不就说了嘛，说觉得我们跟达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们支持奥运什么什么的，我就不知道这个矛盾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 可是他到底当初说资助是做了什么样的资助呢？比方说他可以买一些达赖集团的相关的出版品，也可以是算是资助哈。他直接把钱给他们团体，也可以算是资助。所以他不澄清说当初啊那个最具体的是什么，他是现在否认什么？他说否认资助，可能他还是做了其他， 其实 被中国人觉得有资助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官方应该做一个急速的调查，要查清他参与破坏我们领土完整的罪行。如果查到他确实参与，你知道西藏怎么能够离开中国，怎么能够独立？中国从怎么来说哈？从明代到现在，从多少年到现在？现在是最强的时候，哦，至少说康熙以后吧。中国30年代国家这么惨，被人家这么蹂躏的时候，西藏都没有离开中国，怎么可能现在可离开中国？这个是全世界的人白痴都明白这一点。西藏不可能，谁哪一个组织，不管家乐福、LV， 随便什么人，他要是真的有钱有军火输入到西藏独立的，我觉得不是罢买的问题，是根本应该关掉这些在中国的营业权。中法应该断交啊！如果他这个，如果他这样颠覆我们国家族领土完整，这不是在政府应该出来表态呀、 啊？前段时间徐老师啊，被这个网民啐晕了，啐晕了，这样吧，啐晕了，他开始180度大转。 没有，你仔细想想，如果现在有个公司，如果现在中国有个公司到美国去，用钱买武器，组装夏威夷独立。美国政府对这家公司会怎么做？只是号召美国人罢买吗？ 是啊，所以我说你被网民踩的都站一个立场去了。那昨天我看一节目，就是那个反 CNN 的那个网站，那儿那个人说的跟你一样啊，就是说西藏要独立，那你问问美国人，夏威夷要独立，他们怎么想？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嘛。 是对，但是你看哈，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国际形势啊，真是一个闹不清。 这你就大原则忘掉了吗？ 不是，昨天我又听见一耳朵说是什么呢？ 法国总统嘛，不是萨科齐嘛，给咱们那个金晶写信了，哎，就表示遗憾，就在这个圣火当中哈，金晶受到袭击，他感到很遗憾，但是报纸也说了，说听说光说遗憾他没道歉， 他说震惊。他对这个事件感到震惊， 对， 然后谴责了那个袭击金晶的这个， 对，然后我又在哪儿听一耳朵呢？说呀，他这个法国的这个国家吧，这个这等于说是国家这个政府啊，和巴黎市，还不是一回事儿，说是好像说巴黎市 要受他什么什么什么 巴黎市民啊、还要给什么达赖什么一个市民的一个荣誉， 赞扬他的和平啊。可是我 这是不是中国网民愤怒的原因呢？ 不，这个巴黎市民这个事情一旦发生的话，这个根本是两国关系都会出现问题。 他是，可是他们那个，假如他们市政府啊有这样的决定，坦白讲，不要说其他国家了，连他们总统也说不支持，可是也没有办法嘛。 对。 可是话说回来，我说 为什么这我不太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他总统管不了巴黎市。 地方自主啊，有些权限是地方， 这就资本主义比较腐败。我们这个就共产党全管了，对不对？哪会有这种事情？ 啊，我看来 我们现在谴责达赖，我们上海市敢跟，对不对啊？肯定不可能。 看来子东是这样，你刚说他立场。马上被爆， 没有，我立场一点都没变，但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强硬措施要建立在两个如果的基础上，你刚才没听到我讲的两个如果，一个如果就是说我们要有确凿的证据，就政府有证据证明 LV 或者家乐福他们给钱给达赖集团，而且不单是给达赖集团，而且是资助他的西藏独立的活动。 我倒是听说马博士不是研究吗，为什么这个法国货经常遭到抵制的？ 法国，我觉得不仅是法国货了，法国货品是一个象征嘛哈。坦白讲，它是在品质上面被大家一般公认说觉得很精致，甚至是一个品味哈。可是你说连那个法国酒啊，或者 French fries， 对不对？薯条哈，每一次当法国跟其他国家有冲突的时候哈，因为法国而且是对，而且是这自从那个法国革命以后啊，它其实成为一个文明进步的象征嘛， 自由、平等、博爱。 对，所以。 自认为代表先进文化， 被拿来攻击，不止他自认为啊，因为在历史上，全球历史上，法国革命那一个事件哈， 就最近两三百年以来， 对，他是那个被法国以外的民族国家也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文明进步的意义在往后面，所以这你看到那个张力啊，每次当其他国家觉得说，哎，假如有些话或者有些事情是其他国家的人做，他不会那么反感。是法国人呢，那反弹就来了。哎，你不是文明进步吗？怎么你突然做这种事啊？我觉得这个张力就引起大家反对他的情绪就更大哈。 这个有其他的例证吗？ 那你像在伊拉克嘛，上一回 伊拉克战争， 对，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是攻打伊拉克吗？然后法国就不支持嘛哈，不仅是刚开始没有出兵。后来他们的领导人还讲了一些批评美国的话，那美国很多人就抗议啊，一样在美国本土里面有抗议去日本，不是日本啊，潜意识整个中日关系、啊、可见两个有时候是对等的哈、啊。这去那法国的企业抗议啊，还有在漫画，你那时候看美国媒体上面啊，整天那个把法国人的骂的不得了，讽刺的不得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骂法国人。可是美国人去攻打伊拉克的法国的媒体啊，法国的很多社会运动的团体都也批评啊，也上街啊。 美国人每天吃那个 French fry， 就是薯条啊，那个薯条他们叫这个法国薯条了，等于本来是法国薯条，那天美国人就把它改名叫 freedom fry， 自由薯条。全美国的老百姓，因为老百姓很简单，你 LV 真是没用，为什么家乐福就有这个道理？对不对？你抵制法国红酒啊容易。抵制这个 French fry， 这是美国人天天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每天的青菜啊、萝卜啊、红烧大排这样的东西。所以全美国，你想这个抵制其实也蛮好、蛮搞笑、蛮搞笑，支持不实的战争政策。不过那些当初改名的人现在肯定后悔，因为这仗打到现在的确不怎么样，对不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议论议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现在这个金晶成了个女英雄， 不过马上就被人骂得一塌糊涂 啊！ 在网上，就是因为他法国慰问了嘛，他就说了，而且金晶说就是说，其实他不赞成抵制家乐福， 马上就网上就把他骂，骂的呢有点有些话是我觉得有点这个，有一句话我记得是这样说，说他不仅少一条腿，而且还智障。 嗯，哎呦， 这就这种话就网民的这种话，我觉得虽然可能是个别言论哈，所以这个网上的语言暴力啊，所以现在很多政治不正确。这怎么能？但反过来的想，你想他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保卫这个圣火，这个抬到这么高，然后。其实道理他们是一样的，你把你抬到这么高的力量是这个力量。 你说这个什么智障啊？你我现在发现，在网上你知道吗？就关于这个说是抵制家乐福的这个所谓倡议啊，网民呢、啊、也两极化，两边互相骂，这边骂这边呢就是愤青，说是什么粪便的粪，那愤青那边骂这边呢就是骂智障，智障以及汉奸。你就是说你不支持抵制家乐福嘛，那你就是智障和汉奸，你就支持抵制和家乐福，那边就骂你呢是什么愚昧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文化大革命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中国哈，我这个观点讲过好多次，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南方朔有次讲，他说中国文化真正的复兴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找回到文革当中的自己。嗯，所以这话有点老生，现在八零后的人听到这话肯定头痛啊，烦死了，你这些老文革，你们这些人就是脑子智障，对不对？有问题，我们这边有问题。但其实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似曾相识，这些语言，这些逻辑，这种无限上纲、情理不分，这种情绪化的东西，京津这个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就说你进去，你可以打什么人，你可以打什么人，然后你会很快发现人家怎么打你。这个时间 是 快， 可是子东，我觉得说网上的确已经变成一个其实蛮可怕的东西哈。同样 有时候也很可爱， 有人把他骂，有人把他赞哈。可是我觉得说这个不仅是中国网络的问题了，坦白讲，全世界，比方说英文，我们看英文的网络，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哈，任何一个公共政策，以至于对于一位流行明星。啊，这评跟批评跟捧起来哈，都是一样那种语言呐、啊。假如你看那些英文啊，一样是你要多狠毒有多狠毒、嗯，你要有多无限上纲有无限上纲、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因为我不懂看俄文，不懂看日文啊，我是推理说这种真的全球化现象，为什么呢？网络这种特性啊，我觉得对于人性的弱点、黑暗面啊。是吸引的很厉害的，你完全躲在后面， 绝对的，绝对的， 躲在 就是匿名性，高科技匿名性。 对，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啊，我们对于网络上面这种恐怖的言论的反应啊，是中国人好像特别强烈的。至少可能我孤陋寡闻了哈，我至少就英语的世界哈，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很容易就是说，哎，从网络的世界哈，英文用英文 进入纸面世界， 然后没有。比方说网络出现这种乱象哈，我觉得说没有太多的过度的反应了，不会看到网络上面人家互骂就觉得，哎，你看美国文化，美国年轻人没有用了，堕落了什么哈、嗯、可是在中国的世界哈，往往我们一看到网络上面很多网络报名啊，网络的无限上纲啊，有时候我个人觉得是反应过度了。你看中国不行了，像文革又来了、哎、那文革语言， 但你知道什么道理吗？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嗯、连对于这个网络这种所谓报名现象的这个评论者，嗯，他是不是也犯了上纲上线的，把问题严重化的？ 不，你完全忽略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说，在他们的新闻自由啊，他在平面世界跟网络的自由度是一样的，而在中国呢，网络世界的自由宽度比在平面世界大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平面，就是说我们的报纸，甚至一般的电视，甚至政府决策，在相当程度上靠网络来了解民意。 你 比方说在香港吧，你有什么怪言论，你在报纸上都可以出来了。 我是很，所以我是很怀疑这个说法的。 所以，但是你很少人在香港 啊，全世界的这些媒体，我们以为不管是多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包括香港，包括美国什么，在只要印刷出来的媒体，因为它是一种资本运作嘛，老板不是为了言论自由不言论自由啊，也不是为了政治不政治啊，为了商业的营运哈，他一定把 它限制得很厉害。但在中国就不完全是为了商业的营运， 所以我觉得现实媒体跟网络媒体这个差距当然是有差距的，不同国家哈，我觉得不能解释说哈，不能解释说，哎，所以在网络 我们这么看重网络， 对，因为网络这个东西的无限上纲啊，是全球化的现象哈，因为就像我刚说的，它匿名性哈，还有方便性哈，我还是觉得说，因为 我们对反应网络的反应太过度了，有些你知道甚至包括自己写的人啊，去无限上纲的人啊，他也是随便写写而已嘛，他可能这一回这一秒钟写完说抵制家乐福，下马上就替妈妈去家乐福买东西，他完全不认真嘛。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那个我们鲁豫啊，鲁豫这个实际鲁豫很天真的，你知道吗？他很较真儿。有一次呢，主持节目，然后呢，唰就发来一个传真。那个传真，那个不是匿名的，还留了电话呢，就是骂鲁豫，说你这个说的话说的不对，说怎么着，鲁豫就特别生气嘛，他气得不行，然后呢，真的就给这人家里打电话，我说你给他打，你跟他较这真干什么呢？ 电话里态度很好， 对，就鲁豫一打个电话，说你是谁谁谁嘛，他说是，鲁豫说我是陈鲁豫，你写信骂我的啊，那个人说啊，你鲁豫啊。哎呀，我那是跟你开个玩笑，我那不当真的。哎呀，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真没想到你给我打电话。就是实际上大家一聊啊，他没有那么当真。你说这个有意思吗？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现在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呢，头疼死了，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主持人他没有别的事儿，他只是想保住节目的生存，是吗？但是呢，你知道世界形势波诡云谲，你知道吗？我就发现，你比如说谈这个什么西藏问题，谈这种最近的这种家乐福的问题，你知道现在我这个头脑啊，我觉得真是得加强学习，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话该说到哪儿。 不是，别说你，别说你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我并不是说啊，谁限制我了，不让我说什么。有时候不见得是来自什么高层的，有时候是来自基层的。比如说网上，你现在就像 刚才说了嘛，别当真嘛。 这你现在就 小心被人骂死，我跟你说。 对啊，你要一个说的适当，说的不合适了，你可能网上就万炮齐轰了。你知道吗？现在民间力量、网络的万炮齐轰，一样可以影响到你一个节目的生存。 不仅影响到一个节目的生存，目前的情况，我刚才为什么说网上这个东西，尤其在中国这么重要？它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一些决策。你比方说这次的，我看得非常清楚，当刘其第一天后面有人抗议的时候，电视台把镜头是挪开的。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我们电视台就觉得有人抗议圣火是一件不太好、不大想要民众知道的事情。可是接下来在巴黎那个传火当中，没有完全没办法断掉嘛，被大陆老百姓看到了嘛。没想到这一看到这个新闻自由啊，点燃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火。整个倒上来了，使得什么？在客观上就使得对西藏的政策啊取得了强大的民意后援，所以政府等于在网上而不是通过别的途径啊，得到了巨大的民意支持。而这种东西就是还是一句话，事情就不能过。一过到一个，这两天我看人民日报接连发社论了， 对， 理性啊， 对， 爱国靠自己啊。 我基本上同意人民日报的观点， 对，因为你们人民吧。 不是，哎，我还真的是觉得 同意人民日报。 我看了人家发那社论了嘛，说是这个做好你自己的事儿，把国家建设好， 就是做好三人行嘛， 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不，我一向是这观点的，真的，我觉得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说，好比说你一个摄像。你先甭给我聊你是啥理想，你摄像是不是一流的，你给的镜头是不是好的，如果一个国家每一个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来的质量都是水平都是一流的，你这个国家你怕谁呀、啊、你想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就像当年嘛，五四运动之后，很多学生运动、学生浪潮、胡适等等都是说，你学生最重要是先做好自己嘛。然后后来就有人提出说，不是学生也要做好自己。所以我看人民日报的社论，我蛮感动的。这次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人民日报社论很小很小，我印象中他不会说你要做好自己，那不得了了。每次这么多年来都是鼓励要不要管自己嘛，哈，要为了一个大环境， 为了别的事。 居然说鼓励了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的没。不一样了，还有的国家 同样做对比的话，我就看到一个网友网上，我又是网上了，我不知道他多大代表。他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谁来这个圣火，我就跟他拼了，我死也值得。武汉不知道什么地方，网友就这样写的。就在这样的时候，人民日报说做回你自己。 同样，你想美国人哈，美国人没号召说不吃 French fry， 嗯， 他还吃，只是给他改一名字叫 freedom fry。 这种幽默的做法，其实哎，中国我觉得也有的，像抵制家乐福，对不对？然后家乐福里面，我看到电视新闻啊，这种不晓得是幽默还是黑色幽默的哈。反正外面不是在骂吗？那抵制家乐福，那家乐福里面呢，还是有人进去买东西。 嗯， 那然后家乐福一直在广播，我们消费要理性。